怎么一算，结果蓝河还是郁闷了。25级子午虽然不如20级那么多，但武装出来一支队伍还是够的。他们蓝溪阁就达到了，霸气雄图相信也没问题吧？唉，叶修此时又在和田七等人共下副本了。霸气雄图那边约好了25级刷副本的时候， 也没有顺势就邀叶修去练级。和蓝河相比，他们索性就没和叶修纠结什么人际关系，出钱办事儿，怎么简单就怎么来。对于成功手杀了哥布林商人却没能上榜单，田七等人都对此极为愤慨。叶修却是全无所谓，对于荣耀满贯的他来说， 这些普通玩家羡慕嫉妒恨的东西，他是不当回事的。不过，在普通玩家中，这可真是一件极重要的荣耀。所以，不上首杀榜单，叶修虽不在乎，但也没必要表现出来。结果就是顺理成章的以此为筹码，从霸气雄兔那儿换取了更多的报酬。 田七等觉得即使这样也挺不值，但对于叶修来说，感觉就和白脸的一样。霸气雄图当然也是很心疼，但没办法呀，他们比普通玩家更重视荣誉，让工会的名字挂上榜单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所以愿意在这个地方出点高价。哥布林商人的首杀， 叶修最终从霸气雄图那边要到了20根白狼毫，此外还有30个蜘蛛爪牙。蜘蛛爪牙是产自新手村的蜘蛛洞穴副本，蜘蛛精和蜘蛛战士这两个隐藏 BOSS。 这两个隐藏 BOSS 都是人形怪，蜘蛛战士会手持一个蜘蛛形状的蜘蛛盾牌， 蜘蛛精则是直接像蜘蛛一样八只拳脚。这两个隐藏 BOSS 被杀时，会有几率掉落蜘蛛爪牙。由于新手村是可以无限刷的副本，这边的各种装备材料、霸气雄图这样的工会都有不少，30个蜘蛛爪牙不是难事。至于白狼毫， 那是冰霜森林的隐藏 BOSS 白狼才掉，就是霸气雄图在开区才这么几天的情况下也没多少，上次就从叶未央手中白白用掉了10根，这次20根竟然没法一次付清。好在现在大家都已经有了新一天的副本次数，哥布林商人灭掉后， 霸气雄图的人就匆匆组织下冰霜森林副本，准备还账。会内上下都是泪流满面。这他妈的，到底是谁在打工啊？怎么到最后弄得他们跟欠了债的奴隶似的？会长叶杜寒潭更是忧虑，这个君莫笑手下可是有真材实料，这越往高级走， 副本就越多，野外BOSS也越多。难不成以为想要留下记录的地方，就都需要这家伙来插一手？这家伙胃口超大，而且又狡诈，不要钱只要隐藏材料。这样下去，想完全把这人买断在手里，根本不可能啊。就算有这个可能，但这样局面也很被动。 难道第10区的榜单局势竟然要完全被这一个人左右？ 尤其是野外BOSS首杀和副本通关记录这两个最体现实力的榜单。看来，第10区的局面有些控制不住，全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高手。这货哪儿冒出来的呀？叶杜寒潭分外不理解，他也有了和蓝河一样 回工会总部去咨询一下的意思。各方都是如此各怀心事地打着副本。当夜，第10区等级第一集团的玩家纷纷突破了25级大关， 换新装，学新技能，实力瞬间拔高了一个层次。夜渡寒潭这边虽有远忧，但眼下冰霜森林刷记录的事儿却已经和叶修约好了。 喂喂，我们这边25级的人齐了，刷记录吧。 叶未央一直是霸气雄图和叶修的联系人。 哦，等会儿我还在副本里没出来。 叶修说。 你不是把次数刷光了吧？ 叶未央喊。 还有一次。哎，速度速度。 叶未央跳。 你急什么？刷记录又不要牧师。 叶修说。 靠，我来问问你这次又要什么。 叶未央说。十根白狼毫，两个密银吊坠，点兵法杖。叶修说。 你白狼毫空啊你。 叶未央哭了。他们全会今天这一通冰霜森林副本，好容易把之前没凑齐的20根白狼毫给补上了，结果这又要10根。叶未央和会长夜渡寒潭一说白狼毫，夜渡寒潭也差点掀桌。 捣乱的是吧？他是故意捣乱的是吧？没事要那么多白狼毫干什么呀？要卖钱，什么材料不都一样啊？白狼牙、白狼皮、白巫女的泪痕、冰霜残疾，问他用这些代替行不行？ 叶未央连忙跑去问，结果叶修极大度， 行啊，拿这些先抵押着，等你们刷够白狼毫我再来换好不好？哎，我说你到底要白狼毫做什么呀？ 叶未央一看这人死活就是冲着白狼毫，那倒不像是拿隐藏材料当钱，而是真有用途的。 做装备。废话。 叶未央翻白眼，这些隐藏材料最重要的用途当然就是做装备，自己问做什么，那当然就是问做什么装备。现在才20多级，犯不着就做装备啊，要做当然是做最高级的。结果叶修却再没回答叶未央这个问题，于是叶未央也没去追问了，放下白狼毫暂且不提，密银吊坠也就是个玩物，价值另说，叶修所要的第三样物品却也足够他们蛋疼了。 点兵法杖，这是25级的成物，霸气雄图现在上上下下是真的没有。 橙子装备爆率极低，经常都是有价无市，哪怕是低级的橙装，有时都会被高级玩家拿出来显摆一下，因为实在是太难得。要不叶未央总把他那橙武冰晶十字架拿出来晃，有橙装的人这是一种身份。 点兵法杖现在真没有，那有了再说呗。 叶修不急，他一点也不急，君莫笑才21级，还有很多的机会在冰霜森林刷记录，但霸气雄图这边就焦虑了，他们第一集团军25级了，这赶着继续升呢，一突破到26再来冰霜森林，成绩就不算数了。 你开点别的东西先抵着行不行？ 你那个冰晶十字架。 靠！ 叶未央大叫，结果叶修还没说完， 你那只是20级成武，还差这一点啊，别的什么隐藏材料再来点。 叶未央久久没有回复，自己这真是惹祸上身呢、他此时正在向叶渡寒潭申请，表示他不愿意再当这个接洽人。 爱谁去谁去。 叶未央抱着他的冰晶十字架逃之夭夭。叶渡寒潭莫名其妙，只好自己去加了君莫笑的好友，一问 听到点兵法杖4个字后，也是一口血差点没吐出来。 这个真没有。 叶渡寒潭哭着，有这个高手相助，这到底 是福还是祸呀？点兵法杖这个让夜渡寒潭也觉得有点无理，倒不是说舍不得，这东西再怎么稀有也是25级的装备而已，只是个过渡装备，只能在这个等级阶段暂且的威武一下，对于老鸟来说都不会太在意。想到这儿，夜渡寒潭不得不鄙视一下叶未央，只是个20级的乘武而已，这家伙视若珍宝不肯交出，问他理由居然说是好看要收藏， 只是拿去抵押一下，又不是不换回来了。 夜渡寒潭对叶未央说， 别蒙人了，这是想换就能换回来的吗？人点名要到点兵法杖，你觉得这东西得遇多少次白舞女才有可能报到啊？ 叶未央说，这也正是点兵法杖让夜渡寒潭觉得无力的地方，指定的成武可遇不可求啊。 没有就去收，总有办法可以搞到的。 要不现在试试？ 把你的冰晶十字架卖了试。 夜渡寒潭没好气地说，现在新开区阶段，作为有经验的老鸟只会卖装备而不是收装备，低级装备在现在还能卖卖钱，尤其是遇到有钱小白时，等到了大家都高等级奔着神之领域去的时候，低级装备那就是浮云了，到时一件25级的紫装和一根白狼毫一个价。夜渡寒潭说去收，当然也是指低级武器都成白菜价的时候再收，现在收25级成武纯属小白行为，叶未央又怎么可能不懂？ 卖吧卖吧。 叶未央泪奔了，他知道这件让他在20来级就非常与众不同的武器终归是要保不住了，对于君莫笑，叶未央是咬牙切齿。夜渡寒潭心情也不是很好，他有一种砸锅卖铁的感觉，这种感觉实在让人觉得很糟糕。但是为了工会在新区的事业，在新区的名声，这付出也是值得的，两人最后都是靠这样的信念坚定了信心，而后却又不得不服。这个君莫笑太老鸟了，要的东西虽然刁钻，却也偏偏在他们的承受范围内，绝不是狮子大张口的胡开价。问题是这样下去，夜渡寒潭很担心他们三大工会自己要开始狮子大张口竞聘这君莫笑了，这绝不是长久之道。和君莫笑最终谈妥当后，夜渡寒潭也下线登录老号，向工会总部求援去了。这边刷新冰霜森林的记录，不是他不想参加，但他妈的是骑士，荣耀里的主防职业 ，MT 的首选职业，结果和牧师叶未央一样被无视了。这一骑一牧两大圣职者，本是霸气雄图十区开荒的两个核心人物，现在成了两个风雨无助的苦逼。看到冰霜森林外君莫笑赶到，立刻组起了霸气雄图派出的4个25级的输出进行战术的讲解时，叶未央恨得快把鼠标拧出水来了。 大致就是这样，大家明白了吧？ 叶修打法讲解完毕，他有信心这样的一支强力输出队，只要没有失误，提高上次的记录没有任何悬念，悬念只在具体能提高多少。四大输出听得有些发愣啊，就像蓝和他们当初听到要用一波流时的一样，只觉得不可思议。 没问题就进本吧， 叶修宣布，随便指挥君莫笑率先进副本。四大输出心存疑惑，但进了副本后也不再多想，立刻全速前进。刷记录嘛， 必须争分取秒。君莫笑此时却已上去开怪，相比上回，千机伞的等级又提高了多个形态，枪、剑、矛都拥有15级银武的输出。叶修在拉怪上更加稳定，一边指挥着四大输出，在他拉怪的过程中就对怪展开攻击。四输出小心翼翼，只怕 OT， 结果发现在这人的指挥下， OT 这种事儿好像不存在一样。这人难道要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的输出能力？20多只小怪一波流的被拉回，让四输出心惊胆战，但随后在叶修的一步步指挥下，四人迅速进入了角色，如同当初的兰溪哥一样，从疑惑到震惊到佩服到兴奋。第一波小怪被清后，所有人一瞟时间，立刻断定只要不出失误，记录必破。 杀呀！ 四人此时都是气势如虹，比叶修还要来得兴奋，毕竟记录是为他们霸气雄图创造的，而叶修对于这样的结果一点也不意外，继续按部就班进行着指挥工作。叶未央等其他霸气雄图的玩家此时也在刷着副本，不过心思完全不在自己这边，都惦记着那边的刷记录队。叶未央时不时就看一下时间，转眼10分钟过去了，他们这边也是一支全25级的强力队，不过看现在的副本进度，显然想刷新记录是没可能的，不知道那队杀到什么地方了。叶未央情不自禁地想着，很好奇却又不想去问，他怕消息分散了那些人的注意力。而队中其他人一边打怪一边聊天，话题也主要集中在君莫笑这个神秘高手身上。转眼又是5分钟过去，记录队进副本已经15分钟，叶未央的心情变得更加紧张起来，他不由又点开副本通关记录榜查看了一眼，目前的通关记录还是那个20分24秒11的记录，眼下玩家实力大幅度提升，从15分钟以后的这个时间段随时都有可能创造出新的记录。 刷了！ 突然队里有人一声大喊，还在看上次记录的叶未央一个机灵，连忙扫向系统公告，结果却是大跌眼镜。系统公告：恭喜中草堂玩家车前子、隔河仙、苏和香、史君子、胖大海打破副本冰霜森林记录，成绩17分48秒45。 中草堂的人？ 那四人纷纷觉得惊讶。 别急，还没到最后呢。 叶未央却意外的镇定。这个时候各大工会都踏上了25级的领域，当然都会开始全力刷新冰霜森林的副本。中草堂的人超水平发挥一下，不值得大惊小怪。17分48秒45，这个成绩目前还是有机会被他们的队伍打破的。君莫笑一队人进本才15分钟，也许正在尾声呢。